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陈俊华带出的《爱你不回头》，毛阿敏演唱的《投入的爱一次》，张默默带出的《我总要轻轻的歌唱》。 天，你就是白云。 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的是单秀荣演唱的《在这里留下我美丽的梦》，刘欢演唱的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，范玲玲带出的《冰雪融化的时候》。 我精心，你为我，你为我

荡来又荡去，两张脸儿向着月亮笑，船儿船儿荡来又荡去，两张脸儿向着月亮笑。深深的大海上，有只船儿飘， 小妹妹， 和哥哥，转着铃儿跑啊跑啊跑，小妹和哥转着铃儿跑，鸟儿鸟儿飞来又飞去，两颗心儿对着泉水跳，鸟儿鸟儿飞来又飞去，两颗心儿对着泉水跳。 继续来听歌，去欣赏伍春霞演唱的《勿忘我》，胡月带出的《别说分手》，冯建学演唱的《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》。 蓝色小花铺洒大你，分外疗伤。 是你的眼神，追不上是你的背影，分手的时刻已来临，彼此成了陌生人。 下面请欣赏邓玉华演唱的《情深意长》，韦唯带出的《相亲相爱》，陈方圆演唱的《你是我的阳光》。 sunshine.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y's gray. You never know, dear, how much I love you. Please don't take my sunshine away. You are my sunshine, my only sunshine.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y's gray.Never know, dear, how much I love you. Please don't take my sunshine away. 你说的阳光，生命的阳光，你使我快乐，永不悲伤。你从不知道我多么爱你，我们俩永远不你说的阳光，生命的阳光，你使我快乐，永不悲伤。你从不知道我多么爱你，我们俩永远不分离。 好，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周冰倩演唱的《真的好想你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半时段音乐在旅途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仪启动，目前注意力

着冷冷清，万缕缕的怀念如梦如幻如真，千辛波声的音那是歌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八只眼演唱组带出的《送别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金色的村庄》，夜毛廖沙演唱的《楼台会》。 想起心里凉，歌山歌水永相望，送君送到大树下，心里几多知心知心话，死里逃生老歌迷，将林丹雨把地沙，半间屋前川水流，歌迷才开头，哪有力道能劈水，哪有力剑能斩愁，送君送到江水边，知心话说风里浪里你心传，我只所表望君还，送君送到大雾想起心里凉，歌山歌水永相望，送君送到大树下，心里几多知心知心话，死里逃生老歌迷，将林丹雨把地沙，半间屋前川水流，歌迷抬头，哪有力道能劈水，哪有力剑能斩愁，送君送 水边，知心话说不完，风里浪里你心传，我只所表望君还，望君 还。 是欢喜又伤 来听歌，请欣赏童铁心演唱的《人生是一个海》，穆玄甫带出的《唱起我们的歌》，李丹阳演唱的《当兵的路》。 生啊是一个海，海水色彩斑驳，千山穷歌何处寻觅，只见潮起潮落。 Oh

叶凡演唱的《遇上你是我的缘》，上海爱乐合唱团演唱的《道路》。 Oh. 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的是来自彭丽媛演唱的《美人》，宋祖英带出的《三角梅》，张也演唱的《同是你我他》，王坤演唱的《乔情郎》。 别的 鞋那个叫细细，戴红花那个穿细衣，去做我的那个亲啊啊郎哎，一回回家的呀哎哎哎哎哎呀，山那啊手啊大大呀大开呀，鸟啊金那是官儿啊哎哎哎哎呀，拿出那个铜啊钱是一吊二百八呀，是一到大街买上点啥呀哎哎哎哎呀，哎哎买上了一对鸡呀，买上了一对鸭呀，买上一对螃蟹是烧上了一对虾呀，是还有两个大西瓜呀哎哎哎哎呀， 好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关牧村演唱的《假如你要认识我》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许璇、李楠，感谢各位朋友收听，下期节目再见吧。 珍贵的灵芝森林里栽，森林里栽，美丽的翡翠深山里埋，深山里埋，假如你到青年土鸡堆里来，请到青年土鸡堆里来，啊嘞嘞嘞嘞，啊嘞嘞嘞嘞，啊嘞嘞嘞嘞，啊嘞啊嘞嘞，汗水浇开又一回，纯洁的爱情放光彩，放呀放光彩。灿烂的鲜花春风里开，春风里开，闪光的珍珠大海里采，大海里采，假如你要认识我，请到青年土鸡堆里来，请到青年土鸡堆里来，啊嘞嘞嘞嘞，啊嘞嘞嘞嘞，啊嘞嘞嘞嘞，啊嘞啊嘞嘞，理想与处有幸福观，革命的青春永不衰，永呀永不衰，啊嘞嘞嘞，啊嘞嘞嘞，啊嘞嘞嘞，啊嘞嘞嘞，啊嘞嘞，啊嘞嘞。 开始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不用加盟费就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，世界茶饮。 不用加盟费，拥有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，世界茶饮。 一个电话就加盟，400-678-6888， 400-678-6888，世界茶饮。 本月免加盟费哦，腾讯 系 底下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